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吹多次鸡唔会有错啊！ 冇错，不过点吹法先？ 唔系因为 讲得好清楚，因为我都问得你好清楚嗰啲，即系价钱啊、啲行程嗰啲都讲晒噶啦。 咁啊，其实 你嗰啲气肉啊， 可以讲多细少少嘅 细节 少少嘅， 即系未去过啲网友想知道啲嘢咯，可能 啊，即系讲我哋第一晚落机咧，其实未必去得到繁五计。 未必去得到 啊，因 为好夜噶啦，听你讲都十点 开到几夜噶。咁其实系咁啊，快五楼街几夜都有嘅。但如果你我哋系去嘅咧，当然啦，我哋都好多民主噶，咁啊亦多人话去咪去咯。去咧其实有机会当晚就已经 即系有閪料， 有閪料噶啦。咁、大概又系嗰啲女都系2000蚊左右到啦个嘢，就可以讲价嘅。咁啊睇嘅啫，即系我哋上次嗰个经验咧，就系点样咧？个网友见到件女，我哋扭一件女，见到同佢讲，就嗰成都成2800蚊啊，为港币啊，为港币啊。跟住咧就我网友就嗰、那个网友即系个朋友啦，嗰、个唔系网友算朋友嚟噶啦。咁佢啊冇即刻带走条女，就抄咗个 WhatsApp。跟住佢就话而家啱就自己搵佢。咁跟住咧，嗰条女咧就 WhatsApp 我哋个网友，就肯自愿减价，就去到2000蚊左右啦。咁其实咁样如果系咁嘅话，你嗰个网友咁如果嗰件女就你当2000蚊到咯，讲埋就可能2000蚊搞一条。咁嗰条女亦都好似有快餐嘅，一 Q 过嘅。咁都系1000蚊到啦，减一半咯。咁你亦都。可以唔咩嘢，净系同佢饮酒。即系我哋繁五老街噶嘛，你嗌咗佢，咁啊同佢饮酒，大概你又俾两三嚿咯，三四嚿咯。咁你可以搵女陪你饮酒玩嘅。OK， 咁我哋上次就冇搵呢条女啫。咁因为我冇去啦，我惊阿大侄佢哋咁讲咧，就佢哋搵到一间酒吧，咁啊坐低咧就已经有女留我哋一坐啦。咁啊当然啦，咁啊。系得一个淫贼啲嘅，就拣到女一齐玩啫。咁啊拣咗件女，咁嗰件女都系好似都系2000蚊咁啊搞掂咗。咁样 过夜 啊，过夜。咁啊， 以佢哋消费嚟讲，佢哋普通打工仔千零两千蚊一个月噶咋？ 3000蚊到咯，佢哋中产嚟讲3000蚊咯。 系啊，所以2000蚊系好多钱噶啦。 系啊， 即系等于。 其实两个世界嘅，你知唔知？ 系咯，系两个世界嚟。 即系出嚟捞嗰啲女咧，即系买 iPhone 噶啦，咁样，即系佢部手机都 Samsung iPhone 嗰类嘅。咁如果佢哋唔系出嚟捞嗰啲女咧，甚至可能买部小米以下嘅手机嘅手机，小米唔系小米有啲平噶嘛，千零蚊噶嘛， 系咯，千零蚊， 即系有啲千零蚊嘅手机嘅就话识佢啫。 即系你如果以香港计，即系如果出嚟捞嗰啲系过夜，系讲紧萬几蚊一晚咯。因为你普通 OL 搵20000蚊啊嘛，咁佢做一晚等于 系噶系噶系噶， 咁多咪万蚊咯。 即系我 不过我听讲台湾都系咁贵嘅。 OK， 台湾都唔平。 咁样啦，咁啊讲完呢样嘢啦，咁我想分细些少讲。如果譬如我哋抢机到第二晚抢机，咁当然啦，如果你第一晚去咗繁五老街，咁你第二晚你就唔需要过夜啦，咁你咪坐台咯，系可以过夜嘅，可以过夜。 喂，你牛哥，你咁睇少啲网友， 可以， 你唔想买神山虎啊？ 可以，咁冇所谓。 饮神山虎，喂，我又问一问，即系拆开少少，当我拉布有乜都好，可唔可以连续？即系2、3、4晚饮，即系晚晚饮神山虎，但系跟你去五日。 啊，大的咪咁咯， 得嘅。 大的咪咁咯，啊。 但系会唔会知好虚个人，你真系好辛苦。 咁其实会嘅，即系我都觉得会嘅。 但系 因为透支咗你啊嘛。 但系嗰几日系可以嘅。 即系嗱，我唔讲大话嘅 ，OK。佢会透支你嘅。 但系嗰几日系可以连续饮嘅 ，OK 嘅。 加啲红牛会更加好啲嘅。 即系有嗰个能力，即系晚晚都可能，即系都 晚晚都得嘅，你晚晚都得嘅。 即系如果问阿大的就系唔问，唔好理你，我知你唔会啊。即系大的就系咁啦。就即系五日饮五包。 佢嗰只五日就会玩咗四日咯。 即系就 我记得嗰度玩咗四日啦。咁啊， 系得嘅， 系得嘅， 系要。大的有饮嘅系咪先？ 有饮嘅，有饮嘅，有饮嘅。 咁啊，唯咁可能真系啲后生嗱，如果我听啊，我听你咁讲，跟你个团啲行程，真系如果你话系廿零岁僆仔先唔使饮神山虎，又过咗都真系要饮嘅。如果卅零岁点样咁样玩法啊 ？OK， 即系我谂谂先。 诶 ，OK， 得，我 即系得。 唔系我唔想抹色，我哋知道。 唔系我唔系黑色嗱，我冇去越南，亦都嗱，你知我都冇买你买过你一次神山虎，但系都唔系你啲客啦。你送俾我饮，都仲有一包仲喺度。 OK。 即我想好奇，我问下，即可唔可以咁样饮法？ 可以嘅，可以嘅。 即得嘅，冇问题。 但我都唔想你带过量啦，你够噶啦，你有两三包至四包，一个 trip， 一个 trip 三蚊 啊，你够噶啦，够入得嘅。 OK， 明白。 即系你唔好你每个个日日饮日日诊啊嘛，咁啊唔到，今日冇啦。 冇。 佢透支嚟啊，始终都似。 即都会好攰。 佢唔系话屌你仙丹射咗饮咗无限 energy， 呢个点啲上网嗰啲。打游戏咩唔系啊，大佬你始终都用你自己噶嘛。 我知道，即系会透支 咗。我都好惊啊，或者呢啲网友乱。 唔系因为我之前听个新加坡网友讲咧，就话即系可以两 Q 嘅，即系以佢嘅年纪上啦，但系咧就会好攰。 系啦，一定系透支咗你啊嘛。 即系但系饮咗老虎系得嘅。 你好攰，第二次再饮都仲得嘅。 即系可以做，佢话两次系 OK 嘅，不过就好攰。 两晚都 OK。 哦，两晚都 OK。 即系再饮，你再饮咗嘛？其实。咁坦白讲，你咁啊太搏命啊嘛，系咪先？我自己都唔会噶，坦白讲，我自己都唔会，我起码隔晚嘅，我自己隔晚。 隔乜晚 嘅？我都隔晚嘅啊！我未试过连续两晚嘅。 你去越南有冇连续两晚玩？ 冇。 我都系隔一晚。 隔晚饮神山虎。 咁你今次喺特别喎，有机会系？ 我冇机会噶，一定系有饮埋瓶袋嘅，我唔会搏命噶嘛。 哦，即系哦。即系你依次你嗱，你话一号到啊，跟住玩二三五啊嘛，即系二号、三号、五号嘛，即系你会三号。 我有权玩一三五噶， 一三五 神武街沟条女咯， 哦、 有艳遇咯。 咁你都系假一晚，我都系假。 或者我唔玩三，唔玩一， 我唔得。你性格 唔系我唔玩神武街嘅话，我可能玩二四号，我可能后你就去海龙宫玩。假设你学外龙功，我咪桑拿咯。 哦 ，OK， 好啦， 你性格你就一定唔中意范五老街嗰种噶啦，应该 睇靓唔靓咯。好似上次嗰件女好捻靓啊， 嗯， 我见到都好捻靓，我觉得。 咁你都冇去啊？ 我冇去啫，因为我唔中意佢老母太捻嘈啫。 啊，系 咯，好捻靓啊！ 你又闻唔到烟味咪？诶，范五老街好大阵烟味喎，应该我估 都。唔系嘅，唔算系。 即系好多人食烟。 空降噶嘛，空降噶嘛。OK， 好啦，咁如果呢个就系你即系饮酒就唔好贵嘅啫。咁几廿蚊杯，几廿蚊支啤酒。 几廿蚊支啤酒。 系啦，几廿蚊支啦，四十蚊五万蚊。 港币啊， 咁上下咯。 我唔平。 屌你咯，酒吧街咁上下啦，你得你个南个你平个南个南桂坊咁咪得啦。OK， 平唔过深圳喎，咁样。 差唔多啦，你知唔知你去？你 二百零蚊一呔啊！深圳酒吧， 你讲你嗰啲，你谂下，Coco Park 嗰啲啦 ，Coco Park 咁样咪咁上下噶咋？ 我啲三四十蚊支啦， 一呔三百蚊到咯，廿零蚊支。 我计你 系啊，我成去，我有去过啊。 你冇计你，你而家逐支计咧， 逐支嘅咪廿零蚊支咯。 唔得，四廿零蚊，四廿八蚊支到啦，应该。 唔系，不过有讲大支定细支。 啊，四廿咁上下啦吓，啊咁样嗱，呢个就系你范五老街嘅消费啦。咁如果系我哋抢机啦 ，OK。嗱，我哋唔计晏昼食嘢，之后食嘢净系纯讲唱机。嗱，咁我哋要谂下啦。我哋会唔会系带酒去？自己带一支威士忌， 即系你机场买一支咁 啊？系啊，机场买一支威士忌， 好老土咯。 唔出奇噶，唔出奇，我哋咪当开瓶费咯。 我觉得好老土啊，我个人觉得好老土。 咁要我哋要网友商量啦。 因为大陆咧。我就知有假酒，所以啲人啲 我哋机场买唔百嘅， 唔系啲网友 唔系因为啱啱讲啦，反而冇咁贵添。 出嚟玩唔好讲钱，不过我觉得就唔系咁好咯。嗱，因为大陆点解我哋会 唔 系因为大陆假酒啊？ 网友肯 跟得你去越南唔争个三几百啦，系咪？ 唔系，我讲你唔好拆你讲埋先。一系就饮啤酒，一系就自己带酒。 咁佢个场嗰啲假酒咩？ 唔系，咁我点都带一支噶啦，点都带一支去噶啦 ，OK， 点都带一支噶啦。咁如果譬如网友系全部谂住饮威士忌嘅，咪我哋咪得买一支再一支咯。啊，咁如果譬如网友系跟住饮啤酒嘅，咁但系有网友话想饮威士忌嘅，咁我哋都计威士忌噶 ，OK。 我觉得 啊， 你叫炮兵团啦，系咪咁讲？ 啊， 得唔得？ 得。 点会饮大酒嘅？梗系饮啤酒，饮少少算噶啦。 黐线啊！饮大 饮啤酒先至容易醉啊！我嘅经验系饮大酒，大酒沟冰慢慢饮啊，可以。 唔会咯， 你梗唔系啦，你真系错。 我觉得你饮酒饮得少过我呢排。 唔系啊，唔系唔系，我一向我哋而家饮亲咧都开大酒，点解冇咁易醉啊？ 但你泡冰泉喎、 啊。系啊，我就系冇咁易醉，坚冇咁易醉。向灯火讲， 你话如果真系出去玩咧，你知我成日出去玩，嗱我 唔系我劈嗰种，唔系你哋嗰种劈法噶嘛。 你点劈法？ 我哋咪 慢慢嚟嘅， 慢慢嚟咯，就系沟好多冰咯，好多冰饮，其实根本饮水啊嘛，好淡噶咋。 沟到好淡，我 即系冰沟到一支冰啦，总之 即系一可能一支， 总之你唔好嚟，总之系唔会醉噶啦。总之你系饮啤酒，反而仲会醉，因为头胀。 我明， 其实几次都系啊，我哋点解而家我已经唔饮啤酒咧？就因为喂。原来饮威士忌仲捻醉， 即系你哋去越南嗰啲跑冰团就唔会话饮斋啲，即系唔系话纯嘅，唔饮嘅。 唔系饮纯加冰， 纯就系唔加冰啊嘛。 纯先加冰啊，唔纯系沟嘢先至，你知唔知？ 唔系咁，因为而家玩到有啲系唔加就咁倒落去就咁饮嗰啲， 你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 唔系嗰啲， 即系都系沟冰嗰啲，好似水咁样样。 总之就以最网友讲最贵嗰样行先，即系譬如网友要求饮威士忌嘅。就全部饮威士忌，你要饮啤酒嘅就可以另外嗌啤酒，但都系收威士忌嘅价 ，OK， 系啦。咁譬如有啲嘢咧，我要讲定先啦，嗰啲气球啊，嗰啲啲佬会问你，请你吹嘅，呢啲你自己俾钱，吹气球你自己俾钱 ，OK， 你哋明系咩噶啦？你哋唔明咧，我会 现场讲啦， 私聊讲啦 吓， 吹气球。咁佢喺嗰度唔犯法嘅，系咪先？ 系冇。 咁我唔会讲呢啲嘢啦，就你自己俾钱。OK， 你譬如有啲要脱衣舞100万一个。OK， 脱衣舞， okay, 你哋自己俾钱，俾你自己嗰几个。 300蚊。 系啦，俾你俾你自己嗰份。 跳几耐到啊？ 点知啊？ 你冇？ 你条女， 你试过未先？ 我大的试过。 咁佢俾 大的冇俾， 冇俾钱。 啊，但大的贴士俾得多啊嘛。 唔系条脱衣舞系另外有啲 dancer 跳， 唔系、哦、你自己条女跳。 哦，咁冇所谓啦，嗰啲即系等于以前啊前节目主持人嗰啲、啊， 你自己俾，或者你自己俾 嗰啲场 三嚿水你自己俾。 哦 ，OK， 啊吸气球你自己俾。 咁但系脱衣舞如果我包条女全晚咁，仲要再俾咩？ 都要俾。 哦，咁样嘅 都要俾。 OK， 但系好似阿大姐咁俾咁多 tips 嘅话，梗系唔使啦。俾好似唔知佢都俾翻脱衣舞嘅 tips 嘅。啊，咁啊，梗系唔使啦，咁样系嘛？咁样呢个就系相机啦。如果玩龙宫，玩龙宫就大概系都系咁嘅钱啫。咁啊点玩咧？晏昼就去啦。咁我哋去桑拿拣女，拣到啦，你跟住再车你去落去个别墅里边，咁啊可以抢机，可以打斯诺架嗰啲中台啦，嗰啲细台啦。咁啊有个泳池你啊浸。同咁大家鸳鸯浴四五条友喺个泳池度玩，咁有房跟你搏嘢，有可以同条女焗桑拿。晏昼嘅， 你呢个系你听翻嚟，因为你冇试过嘛。 大啲佢哋试过嘛， 听佢哋讲嘅啫。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咁实际会唔会中间有啲交换啊？有啲成嗰啲，即系我想问下。 女交换你私下倾啦， 咪成班一齐。 系咯系咯，其实杂交嚟噶。 系咯，即嗱，我系咯，系咯， 系咯，都系自己屌自己嗰件啦。但系 都唔系啊， 你系可以倾咯，呢啲唔关我事啦。你倾呢啲就唔关我事。 如果我问一问，佢哋系有啲人咁玩啫嘛，系嘛？ 可以嘅，你咪倾咯，系咯。 即系总言之，呢个时间啊，我包我依几条麻甩佬包依几条女，就包佢嘅时间。 佢捞乱玩噶啦， 佢捞乱就即系可能呢条女已经俾全部屌过晒都系。 但系啲网友唔中意噶嘛，其实好多都。 其实系咪华人就 华人中意噶嘛？ 华人 就 会唔会咧？ 就算或者佢哋咁 open， 我哋阿大德佢哋咁 open， 都唔佢应该都唔中意嘅。其实唔使谂呢样嘢嘅啦，唔肯嘅，我都唔肯嘅，唔使谂。OK， 即系 你自己。 如果真系问大的会唔会试啊？ 大的都唔肯嘅，我觉得唔肯。系得阿飘肯嘅啫，我都成班。我而家我哋 阿碌 好捻难讲，佢又好捻难讲。阿飘就会，大的应该都唔会啊，话声 因为嗱，好老实，嗰个唔系真系你条女嚟噶嘛。 系啊，但 嗱，你听我讲埋先。你是当时 ,ok, 当时在那个地方一班人见到那一班女仔嘛。咁如果我 可以咯。 咁如果我真的比一个价钱 夹粉一个一字啦，可以钓三条女，嗱，即系三男三女去等价，咁喂好抵嘅其实。 咁唔系噶啦，我你咪一叫你系俾佢俾一 Q 钱嘅咋？你要再计再搞住再俾钱。 唔系啊，咪三个一齐捞乱啊嘛，咪喺度屌未出嘢噶嘛，三个 心啦，唔会人啲女都唔问啦。 原来唔系嘅， 啲女都唔问啦。你可以嗰条女咪顶到系喺个泳池度都帮你含咯， 含完之后屌 啊，咪屌咯。 咁交换屌要另外再俾钱啊？ 咁我都唔赞成你哋交换屌啦。如果咪五蚊出照集，好唔卫生噶嘛？ 换套噶嘛？ 啊？ 换套噶嘛？大套噶嘛？ 系嘅咩？你认为够时间咩？ 唔系，其实嗱，系不过算啦，算啦，太过细节啦。即系你觉得唔赞成？ 我都唔 赞成。 我 你啲问题好捻， 我唔会去啊，我唔会去，所以我唔会理你赞唔 赞。哦，你去都唔会。 你自己倾，你自己倾，你自己倾。 即系你觉得你唔会尝试？ 我唔会尝试啊。 你会唔会？ 你自己倾。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为咗节目？ 唔会。讲我先啦。OK， 我听我讲先啦。咁呢个剧情就咁样玩啦。 系。 咁就第三晚最后嗰晚入去抢机，我哋会去搏沙场。 嗯。 搏沙场就系嗰啲，即系可能我有，可能唔有，你未知啊。即系我哋可能如果你觉得咧。夜总会好玩，我哋玩翻以前嗰间，上次玩嗰间都得嘅。譬如我呢啲只去六六玩，咦六六好玩、哦，我哋可以拣翻六六玩嘅。OK， 咁、到时嗰间场咧，就最后嗰晚咧，就到时先算啦。OK，、因为我哋有一晚考虑，因为我哋第四晚系唔玩噶嘛，我第四晚考虑就第五晚去边度玩啦。OK， 呢个大家共同决定啦。你又想试下搏沙场咪搏沙场咯、啊？你想试下翻出嗰啲场嘅，咪翻出嗰啲场咯。 明白。 系啦，咁亦都可以。如果譬如你有人去龙宫，有人唔去嘅话，咁嗰个可以跟我去桑拿玩啦。 嗯。 啊，或者走龙筋啦。OK。 嗯。 咁呢啲就到时可以再倾啦。走龙宫大到走龙筋好大个，好似五嚿水嗰样，我觉得我上次。 OK。 五嚿水都好似唔使添嘅，不过就我到时再倾啦。啊，咁呢个就系大概。嘅玩法啦，消費啊，上個禮拜講咗啦，咁你上個禮拜加今個禮拜咁，大家好清楚啦。 哇！你個吹雞吹得好詳細嘅啫， 我梗係好詳細啦。 咁你又唔肯試俾 咁最後啦，最後啦。咁你網友記住啦，九月你哋要決定， 九月 同我講，我講名額，我覺得係六個就夠噶啦。可能其實某程度你即係加多一兩個就冇噶啦。但如果你真係好多人去八個肯問咧。我到时先算嘅，我唔因为个团唔系我啊，即系唔净止系我，问大的，即系大的先系主角。 嗯 ，OK， 佢大的话太多人唔好，即系大的都好惊好多人嘅， 惊麻烦。 咁又咩麻烦嘅嘛？即系咧，咁就到时再倾啦。我暂定就系六个 ，OK， 咁啊，网友就要九月同我讲，我哋十月出嚟倾，十月头出嚟交，十月头可能就十月一或者九月尾就出嚟倾，出嚟交钱。 系。咁啊 OK 啦，咁啊，唉，咁啊要买定神山虎啊，真系。 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都买咗埋神山虎啦，搭上马啦， 系好， 好，拜拜。